自己都会怀疑，现在若然没有你，一天哭上万千次，到眼泪不再流，昨日热爱未休止。人世间多少快乐，多少可以知，这生开心会是多少日子，但求让我每一天都交给你，陪同分享所有，分享一片痴，不管你我一生曾经多少故事，祈求让千个梦意，愿为热情换理智，牺牲一切亦想试，怕某日身虚时，是恨是爱未开始。人世间多少快乐，